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哎呀，这个不得了了，这个昨天有一场非常惊心动魄的中韩大战，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情况。 我跟你讲，裴翔，其实对上韩国队呢，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中华队已经晋级了。但是呢，对上韩国队，面子之争，我想对韩国队绝对不能输，对不对？好，所以说呢，教练团呢大概在 先把头，听我讲一下，这个其实棒球比赛啊，这个在内地跟香港说实话看的都不太多，但是昨天我在看到这个台湾啊报纸的头条，包括电视的画面铺天盖地的，这位刚才那个非常 激情主播， 激情的，他不叫，他叫热血记者，对，热血记者 解说员， 他的打扮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在头上像一个这个日本人那个敢死队的这种头箍，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青天白日啊，然后这个给台湾加油的，然后在这个他最厉害的招数是什么呢？他通常能够混到对手的球迷的阵营当中，冒着被打死的风险过去为这个中华队啊、加油。因此昨天也是重点关注了一下这场棒球比赛的消息。我觉得你看这个台湾新闻操作啊非常有意思，除了派出敢死队记者之外啊，这个昨天中国时报的这个新闻第一句是这么写的，他说昨天啊，这个在棒球经典赛中，中华队企图击败韩国队。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说哦，赢了。嗯，结果一看比分啊，是输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我先想说这场到底是赢了呢，还是输了呢？因为很多人在赞叹说这个中华台北队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对，但是 一直在。好像没有在一篇新闻里面看到到底是输还是赢这样的一些字眼。 对，你真的看得出来，这个写这篇报道的这个记者真的很想赢， 对， 但他就是写不过来。 而且刚刚听到那个说是热血主播啊，大家有看到新闻，他不是也哭了吗？ 对啊， 因为他哭着讲，哇，真的好想赢韩国啊！就讲到那天， 他感情好丰沛。 那天呢，就下班之后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因为在这边看不到那个转播，所以赶快上网去，就网络上资源嘛，就去看这个转播。而且那时候还一边做饭一边赶快跑出来看。在最后那个感觉，真的是中华队其实从头到尾真的表现得非常好，而且领先嘛，2-0领先。 对， 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跟对在简讯上面还讲话，我在看得很兴奋。 对， 就后来就是在最后嘛，就是像说就是一个球，就郭宏志一个球出去就一支全垒打，顿时间就一粒球就3-2了。 这个棒球比赛的规则我大概初有了解啊，我就是一个理解，就是说经常能够有一些逆转的这种情况，你一轮打击。如果一轮投手这个投球投不好的话，你可以让对手理论上可以无限得分的。这个跟这个足球比赛、篮球比赛有一个时间的限制还不太一样。棒球比赛理论上是无限时间的，你可以在那边只要你有机会的话可以一直打，所以这个东西还有很大的这个戏剧性。但是我看棒球比赛啊，这个我自己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棒球比赛很长，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佩芬有没有觉得棒球比赛 可能因为你没兴趣吧，或者你觉得你真的没有太有感觉，可是我觉得对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说，对他很长，没错，就看几个小时。 所以台湾这个棒球，我知道收视率应该也是很高，不然的话 非常高， 不会所有的电视台都转播这个。台湾人看棒球，如果看没有这个中华台北队的这个比赛的话，大家看什么呢？ 但看例如说有台湾很多的旅美的球星嘛，在日本职棒打球的球星呢，对，看他们出赛的状况， 就是有一点像比如像林书豪这样味道的 王建民， 王建民啊郭宏志啊， 对 啊。 所以这次在引起所谓一个中韩棒球大战之前的一个口水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据说是有一位韩国球迷朝这个王建民的这个海报吐了口水，结果在台湾激起了巨大的反弹啊。 而且韩国队 之前，如果大家看新闻，韩国在之前有一场输球嘛，那输球他们就怪是台湾的食物太咸了，才输球。对，所以那你说 他们要吃辣的， 对，而且这个感觉，因为如果看新闻，其实前这场比赛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台湾人都在看这场比赛， 真是 对 台湾什么电视节目能够有这样的收视率？ 而且我再举一个例子， 超过所有 就 大概只有大选的收视率才有这样， 大选也未必。我只能说，你说棒球对台湾人什么意义？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形容，就你都知道台湾什么事都可以两极化，蓝色、绿色， 对。 对，可是只有棒球可以让台湾人在这个时间这几个小时里面是不分蓝绿。 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棒球赛太热门了，转播太厉害了，然后呢，就是有网友就呼吁说，运动不要有蓝绿色彩，因为他们在这个某电视台啊，就不说名字了，其中看到的就有两个人欢呼的一个特写的画面，然后那两个人呢就发现是这个民进党的台中市议员谢志忠，还有张辽万。是吗？是这样念的吗？对不起，不太认识。然后就说，重点是这个网友的评论，他说：“经典画面你不拍，转去拍议员太扯了。”他说：“不要再分这些蓝绿的阵营了。”而且这个马英九他在 Facebook 上面他说：“恭贺两连胜啊！”他说：“因为跑行程只能是远观电视转播。”那网友就说：“好险呐、啊，就是没有去，否则可能是另一个命运。”然后还有台湾民众他说：“注意，要用性命阻止马英九和球员进行握手。” 其实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为什么买酒？我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提过，聊天聊过，就是当年嘛，阿扁在当领导人的时候啊，他也很喜欢去看职棒。他只要每一次呢，他手上拿的是哪一队的加油棒，那一队就一定会输。所以在棒球史上有个叫做阿扁魔咒，只要你去，所以后来他就啊，好吧，那我就公平，我就拿两个颜色的，我也不弄。 哎，这个真的是有一点这样的说法，就是香港那个秋官，就是郑少 秋 一开戏，然后就股市要跌， 丁蟹效应。啊，这个也是有点名人的这个效应，但是说明这个棒球在台湾是全民的运动， 对呀、 啊，而且是就是说就跟这个内地的有的时候春晚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说你跨年龄层的大家可以都或多或少都可以在一个电视节目或者说这么两个小时里面找到一点大家都可以用来这个聊的话题、啊、 对，这个跟 或者一起看的， 这个跟春晚那个同一个时间可能有点类似啊、因为春晚的时候全国可能是上亿人，就是全部都围坐在电视机前看同样的事情、然后现在呢，因为现在的高科技发达，网络特别发达， 对， 在今年的春晚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你在看直播的时候，你在刷微博是更好玩的，微信是更好玩的。 另外一台春晚正 在上演。那在台湾，就是我看到有这篇文章，大陆人在台湾就说到这个棒球，他就说呢，其实我们因为大陆人不太熟悉棒球嘛，然后但是呢，他在台湾生活，他就能够捕捉到棒球为他们带来的全民快感。首先是头版头条，刚刚我们说了，因为这两天读报嘛，还有是计程车上司机就眉飞色舞跟你讲，还有 Facebook 上面，然后大家就间歇性的用比分来刷屏，还有就是电视上面，综艺节目各大节目都在。报道 是这个棒球，哎，真的是一个全民性的一个话题，在台湾基本上都要或多或少会砍两句棒球才能够跟台湾人交好朋友。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能以后去台湾的话啊，要学习的很重要的一点。好，先休息，我们待会儿接着聊。 那个麦要爆掉了 这个是刚才这位热血记者主播啊在现场真的看这个棒球 让我想到了黄健翔 哎我不太看得懂就我不太喜欢或者不太会看棒球啊但是我看到这个场面还是觉得你这个情绪会被他感染到然后马上让人想到在香港出现这样情况只有可能在这个每天跑马日的时候那个讲 话最后终点 我听不懂他讲什么但是说的非常非常然后电视机前面就都会有这么一声作为一个结尾 所以我来香港是很寂寞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刚刚你看那个气氛棒球有时候是一种气氛你要大家一起来呐喊所以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很痛苦 痛苦，因为有时候真的比赛，大家又得工作，所以大家就会忍不住。可是我那天 可以在听广播，然后突然叫起来， 就只一个人呀 ，yes， 就觉得没那么爽。 对我看到就是感觉给我的感觉，棒球就像台湾的有一种民族的荣誉感。他们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数据，他说这个2300万人口台湾啊，他就说这样出来一个棒球队，就是在国际如果扬名国际的话，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个比中国的大陆的乒乓球称世界的冠军还要的这个比例还要的 小，你可以想象得到这里面是有难度的。 对啊对啊对 啊， 啊，所以就是对他们这个全民的一个快感我非常能够理解。 但是选择棒球作为一项说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全民性的运动，这可能跟台湾本身比如说历史啊，或者说我想到跟日本的影响应该有点关系。 对对对， 我觉得多少因为日本知道棒球其实非常兴盛， 对对对， 然后台湾也曾经被日本殖民过，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运动在台湾是一直以来，而且从刚刚讲到另外一个层次，就它真的能够让台湾在有限的国际空间里面，他真的有时候会带予很大的荣誉感。就例如说当年很久之前的红叶少棒队，就一群小朋友到国际上去比赛，然后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这红叶少棒队是进入日本去打球是吗？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也有一个连接，就是大陆的这个动漫也看这个甲子园，什么有一个叫甲子园传奇之类的，有点像灌篮高手的一个棒球版本。 棒球的， 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就是这是一个中学生的比赛，这是一个中学生的比赛， 怎么可以这么重视？ 成为你是一个60岁的老爷爷，他都这么关注一个中学生的比赛，这个我当时觉得很奇特的。 可是你会想到他们，你说虽然是中学，甲子园再来就是日本职棒啦。 对， 那你职棒如果打得好，你看像铃木一郎他就到美国大联盟去。那美联大联盟其实在日本的媒体也是非常非常关注铃木一郎在美国的一些点点滴滴。对，那我之前好像在网络上就在脸书的流传铃木一郎拍的一个影片，就他从小就从一个追梦的一个过程，其实感动非常多人。对，所以其实他有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意义。其实很多你说我那一天我看棒球，但平常你说我真的很疯狂的在追的，其实你懂球，其实台湾人大部分都懂了。对，我说你说每天见到紧跟的每一场比赛，这不会。可是在这种有关于就是一个也许就是地区之间的一个竞争上面的光荣耀，就像我有举个例子，我有个以前的同事，他呢昨天在脸书上他就讲，就是很感谢很感谢的讲，其实他平常不是一个棒球迷，他也不管什么政治，也很冷感，可是他真的要谢谢中华队，让他就是在他这样平常也没什么就平凡的一个生活里面有一个高潮，或者是真的觉得很光明，他要谢谢中华队给他的这个快乐。 你感觉到你置身于一个比你更大的这么一个时代，或者更大， 或者对， 让你产生一种崇高英雄的感觉。 没错，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棒球其实对台湾人他不只是体育的层面， 对对对， 他带来他可能会很多精神上的一个层面。 有一种其实你说到这个，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你刚刚说这个不分蓝绿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中华台北队嘛，这个是全称，但是报纸在报的时候都会把它称之为中韩对抗。 中韩 对抗，我说中韩对抗，这个一不小心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业就已经在这个棒球上完成了开玩笑但是就是说对于这样的名称，比如说我知道台湾有些可能对于比如说凡带中的字会有一些不一定的认同的这样的感觉，但是在这个比赛上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人会在族群啊，或者说传统的我们常见的台湾政治的这几个议题上会去操弄。而且包括你看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他打的比如说挂这个青天白日旗的这个场面，你确实是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说是这个旗帜能够在一个所谓国际的一个视野当中出现的这么一个机会。我相信这个可能对于台湾的民众他的一种自我的一种这个自尊啊，或者说自豪感啊，会在这里面有一个扩大或者有一个发挥。 是啊，其实刚刚燕婷讲到那例子就是，其实在这个运动里面台湾人真的很痛恨有任何的政治色彩会掺进来的。对，他我刚刚提到他是唯一一个你在看球的当下你可以不用再去想政治，你不用想你去蓝绿，因为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中华队 要赢 球，所以希望不要有任何的政治人物拿在这上面，要拿接手啦，对对对，要赚什么抽水啊，赚利益这样的东西。还有你觉得棒球其实对台湾人来说，就像你说为什么这么激动，你说特别，因为其实在亚洲地区其实主要的一个竞争地种叫日本韩国， 对， 所以它有一种像是世仇在这个棒球上的时候，你说为什么对于韩国人他特别的激情，因为他其实在很多的棒球比赛他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对，然后日本也是，所以那是有一种累积起来的一种 国仇家恨的 听上去啊，听上去我可以想到的一个对比的例子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这个板球比赛。你说板球呢，这个平心而论以普及率来说不是很普及的一个运动，我觉得可能棒球应该比板球还要更普及。 对对对。 但是这个板球运动，我所认识的印度人也好，巴基斯坦人也好啊，这个在北京的，就是印巴去年应该是有一场是一个国际大赛，相当于板球当中的世界杯吧，两队是进入半决赛还是决赛遭遇了。所有我认识的在北京的印巴籍的这个朋友或者这个什么人啊，全部都放假那一天，所以印度公司很多都是放假，就看这么一场比赛。而且你知道，就是任何输的那一方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会有大规模的骚乱，会有这样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他已经是，就是把什么事情都混在一起了。你说印度跟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他有一种政治上军事上克什米尔的这种什么事情，它全部会凝聚在一场板球比赛。这个板球比赛动作又很简单，啪这个球投出来，啪一下打过去。甚至有很多板球手啊，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打一场比赛下来动都不怎么动的，但是他可以在一场板球比赛里面就大家找到很多东西。台湾的这个棒球比赛，你刚刚说的韩国，我注意到其实很多台湾人在佩芬之前讲过，好像说对于韩国有一种这样有种这个怎么说呢，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或者说有一种不太顺眼的关系，有一种是存在一种竞争的一种关系。 你说光是在手机啊电子产业，它本来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对，所以这是就在这个竞争上面。但是呢，你对于台湾人呢，就在棒球上面，你韩国跟日本他们都是实力非常强的，就是一个竞争。可是对台湾来说最受不了的是输给什么地方呢？ 输给什么地方？ 大陆对吗？ 对。 为什么？ 但是你不要说它是一个你说可能是政治上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你大家你们俩都来自内地，其实在那个它棒球不是一个这么兴盛，或者是说国家在鼓一个在重点培育的一 个，这 个 棒球绝对不是大陆的优势项目。 可是呢，就如果连这样都输的话，就不是一个太强的一个， 可以理解， 有一个羞耻感。 我可以理解， 因为 就像你如果说大陆的足球队要是输给台北队的话，我也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因为对于大陆来说，我们对于那个棒球啊，就是0-12负于古巴，然后就是再次就没有声音了。 因为棒球运动在 对啊、 内地不是 这么，但是我觉得这个评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两天啊，在台湾最最热的，或者包括在内地也很热的，是包括这个李安。那在台湾同时也有这个棒球。那内地在播李安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就把中间的这个感谢台湾、感谢台中就剪掉了。 是新华社的新华社 干的事，但是同时也以此为荣，觉得李安是一个华人，是一个中国人。但是问题是呢，如果台湾的棒球得到很大的这个胜利的时候， 这个新华社就没办法讲 了。没有，新华社根本没关注啊，好吧。 就还是不报道这 个。为什么不以此为荣呢？这个就是一个 不过这真的 中间的差别。 因为你说台湾在很多事上，在国际空间上确实是有它的难度。可是唯一在体育的平台上，中国大陆官方是给台湾一个平等的空间，是可以一起来竞争。那既然是可以竞争，你很难说 你就想赢嘛？ 我对啊， 你就想赢嘛？竞争嘛？就想赢嘛？ 对，没错， 这很自然。好，我们休息会儿，待会儿继续聊这个台湾的棒球啊，这么一项全民运动非常。 Drive to right. The ball carries to that part of the yard, and a two-out, two-run home run. Young Dai Gong. 中华队进而的墙头好大，接连击败澳洲与荷兰队，让全国民众热血沸腾。关键的台湾与韩国之战，就连政坛也疯狂。 因为从小就喜欢棒球，所以我一直在替中华队加油。今天这个立法院质询的时间很长，不晓得到几点才结束。那如果说太晚结束的话，我一样一离开之后，我就会。守在电视机前面，跟我们所有的民众一样，替我们中华队。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在台湾啊，这个政坛人物也非常的积极加入到为棒球来加油的这么一个行列当中。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台湾新的行政院长江宜桦，哎，说这个今天立法院，早点下班，我回家，能够看这个棒球。我估计很多这个立委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态，很多立委我看在这个 Facebook 上也 po 出来说啊，今天晚上除非有急事，不然的话不要打扰我啊，我给大家一起这个看棒球。好像除了马英九之外啊，基本上 所有的人都有站出来，还有我看到有立委 吴敦义，他好像是开球的吧，是吗？ 吴敦义开球的吗？ 开球， 对， 他以前是少棒球员， 哇、哦， 结果开了一个什么叫地瓜球，其实 地瓜丢到土里面在弹。就中间就掉下去， 然后网友就说的吴敦义开的球会转弯的。 这也是一个，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想到我在中学里面，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办一个足球比赛，通常要请校长来开个球，然后校长穿皮鞋，这个球通常都会踢得比较歪一点。好，这个说明这个政治人物他也都想在棒球上面表达一下，哎，我是跟我的选，我是热爱台湾的，我是跟这个台湾人站在一起的。你看我们的这个兴趣爱好也都是一样的，因此在这个棒球里面你就是真的是一个全民的运动。我刚注意到这个立委里面有蓝的有绿的，他们会可以忍住这种我要在这个上面抽一把水的这种欲望，他不会说比如说这个努力，哎，说这个有了比如说民进党的支持我们棒球就赢了之类的，没有人说会这样做。 我只能说如果做这件事情那可能杀伤力会更大， 是 因为大家会引起大家的反感、而且应该是说要抽水要得到利益也要自然一点，就像说之前我记得例如说像这是在日本比赛嘛、那也许就例如说可能有一些立委就会组什么为中华队加油团、然后就来召集一些，然后他们就到中间去加油、之前就是有那种像王建民出赛在美国， 对， 就有专门就是办这样的一个团，然后什么立委带团就去美国帮他加油了、对， 那他会请这样的这个明星过来给这个政党的竞选来站台吗？ 这些明星应该也都不愿意沾到政治上。 但是这个好像是突破了对于我对台湾的很多这个新闻或者说社会，基本上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 这种色彩。应该说这我刚才谈到体育它是一个比较纯净的，都不希望，因为其实在国际上它也真的是比较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上面去有政治上的一个去就是一个竞争空间。 是 啊，那在台湾同样也是希望就是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对啊，所以就不希望有这个东西沾染。那这些明星其实你很难，如果说你只是觉得好朋友站个台，你很容易就被贴标签的。所以那既然就是体育归政治归政治，那还是都不要去沾染。 他会有邀请，像比如说姚明去当政协委员，他会邀请王建民去。 可是很多的体育明星，因为其实在台湾因为台湾也有职业棒球嘛，职棒，因为之前我知道朱明杰也谈过像迁都这个事情嘛、职业棒球很多的退役的投手啊或是都是去选议员、或是当立法委员、 他们选上的几率高吗？ 有选上还是有、不过还是要有一个政党的奥援啦。对， 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有一种这种 在退役之后 国民英雄的这样的一种光环。 对，没错，包括我记得在2004年奥运、奥运就是帮台湾跆拳道、对，拿下铜牌的黄志雄也好像也就是当立委啊、对，他们的另外一条路。因为说真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困境，就是虽然你在国际上可能在体育的平台上你帮台湾争光了、可是回到了台湾你还得面对肚子的问题、那是不是你说教跆拳道，对，你虽然拿了块金牌回来，但是可能你教跆拳道干嘛呢？对，所以可能最后还是会寻找一条出路吧。 是，这个顺便说一下，台湾这个中华台北队接下来是进入了这个经典赛的四强赛、是不是？ 对， 接下来要去 日本 出赛。昨天我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球迷啊，站在那个热血记者后面，他说我们要去东京啊，下面写着去看 AKB48 因此你看这个连宅男啊，这个宅男大家通常会觉得跟体育是比较绝缘的，但是宅男也会在这个里面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定位啊，会站出来。那接下来会跟日本可能在棒球上有一个碰撞，这个我一直感觉说台湾的这种比较哈日的这种氛围、在碰上这种比赛的时候它会怎么表现出来？ 这还是一个大义的选择、我很哈日，其实我说、我很哈日，可是你说在这种当下你会可能会因为哈日而不支持中国， 是吗？ 不可能的嘛。 但是 至少赢了这场比赛我再来买你的东西是吧？ 对、 是吧，就是我看完比赛以后再去看 AKB48 是吧？ 对、 不冲突不冲 突。 而且这有一个小插曲，我觉得这也凸显到台湾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台湾跟韩国就是这个比赛嘛、之后美国大联盟的官方网站也就报道这事情、可是把台湾写成 Thailand、就是写成泰国了。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也太 也有时候其实也蛮悲哀的，就是虽然你在一个尽量的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也许也可以让台湾就是得到一些光荣或者在一个曝光机会，可是你看其实在外界来看这事其实还是可能把你写错了。 那这个是要引起一个非常大的抗议的，虽然 把台湾写成 Thailand。 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韩国队的这个跟韩国队的比赛之前，我注意到教育部长，台湾教育部长专门站出来说，呼吁大家这个文案不要过激，文案不要过激， 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大家这个口号要理性，就好像有点像这个北京的这个球迷要拒绝金骂这种感觉，就是台湾通常、 球迷要冷静， 对，台湾人通常给我的一个印象是非常温和的，就是还是比较有礼貌的， 比较有礼貌的， 不像是经常就容易就是做出一些很对任性的，包括有些暴力的这个举动。但是到了棒球好像大家就会比较释放出这 个，倒还好。如果像当天呢，因为镜头常常带到那个就是这些球迷的观众席嘛， 是 你会发现有一些标语还好啊，例如说吃泡菜， 嗯， 就把泡菜吃光光。 哦，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一些比较那个严格、严厉的，他说什么棒打韩狗啊，还有国仇家恨杀韩仔这些海报的标题，还有就说这个金正日、金日成、金正， 这把朝鲜也带起来， 对，把所有南北韩的就统一起来了，已经。 这只能说你如果用另外一个，当然我觉得有一些过激，这当然也不必要，因为毕竟是体育运动。可是创意的东西其实也蛮多，例如说你说 泡菜这件事情， 少女时代啊，少女时代滚回去啊，因为今天台湾赢到底啊，就是会有一些很多创意在这方面的。 啊哈，这也是大家发挥的这个地方啊。这个你一说到创意，我其实以前就听过的一首歌，哈狗帮的这个九局下半，这首非常著名的一首 rap。当时我一直都不明白九局下半是什么意思，后来人家跟我说啊，这是棒球之后，我终于明白这个九局下半。好，我们今天这个三 D 换新闻最后一趴啊，这个来听一下哈狗帮的这首歌。然后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全媒体有话直说。今天的话题啊，不是在台湾了，回到内地。 今天话题是关于在3月6号的时候下午啊，有一个广州的城管，他们执法呢，出现了这样的一张照片，他就带走了一个女的小贩，但是他把手就是双手捆在后面嘛。但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照片，就是说这个小贩的女儿。小朋友在旁边啊哇哇大哭，然后说妈妈抱，然后这个小贩呢就蹲下身子说妈妈不可以抱你。这张照片引起大家非常多的共鸣。 这个因为照片上我们明显看得出来，这个城管是非常的 粗暴， 非常的粗暴，用手是可以说是一个剪刀手啊，这个摁住了这个女性小贩的一个脖子。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发生整个这一场景的时候，他的这个孩子非常小，看上去大概在1-2岁左右， 对，可能2-3岁左右， 一直在边上目击着这一幕。就是我相信啊，这个先不说这个城管他执法里面到底 是不 是 有道理， 是不是有道理，让孩子看到这么暴力的这个情景啊，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城管啊，其实大家也知道他们的工作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但是一定要执法这么的粗暴吗？他们只能是简单粗暴吗？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或者说这个是不是城管他的工作定位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经常城管只要一占据新闻的版面， 一定是负面新闻， 大家就基本上可以预料得到啊是什么样的事情。也非常欢迎，如果你本身从事是城管职业的话，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好，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46，或者是这个智慧型手机的话，可以拿起你的应用程序搜索到凤凰 FM， 然后找到我们 U Radio 3D 化新闻，一键 call in， 只收本地话费。 好，我们现在听到是哈狗帮九局下半，这个棒球比赛进入了关键时刻。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三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三 D 化新闻，进入到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朱明琦。 那我们刚刚已经预告过了，今天的有话直说单元呢，说的是广东城管跟小贩起冲突啊，然后旁边这个小朋友是吓得哇哇大哭。 这张照片现在在微博上是广泛的流传啊，也是恶评如潮，当然这个恶评都是对于这个城管的非常的暴力，非常的简单粗暴的这么一个做法，而甚至是在这个非常幼小的孩子面前也没有 做出任何，比如说至少让这个孩子避开这样的场景啊。当这个孩子最后跟他妈妈拥抱的那一下，相信已经让不少的母亲啊心碎了。 嗯，很多人都说这张照片可以去申请这个普利策新闻奖啊， 嗯、差不多。 而且这张照片也反射出来，现在的城管为什么只要上新闻都是负面新闻呢？嗯、那他们除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没有其他方式吗？ 城管这份工作只能这么做吗？ 好，大家打电话进来说说你的意见。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第一位。邢女士，邢女士你好。 嗯，主持人您好。 哎，说说您的意见好吗？ 啊，说说我呀哈，认为哈，这个城管打女人啊，现在哈，不新鲜了。在我们天津，警察都到家里，同个小孩，一个6岁小�孩，把他的妈妈，将近50岁的妈妈摁在地下打，而且是拖到马路上去打。 嗯。 很多人都围着看，把孩子都请假，真今天治不好耳聋。 嗯， 这个通过他这个把他的父亲参见，父亲也弄在马路上打，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是国家整个社会出的问题。 嗯， 他们的城管、他们的警察应该是依法执法的，他们是懂法的，对不对？ 嗯， 他们每天都要考核法治教育，为什么他们现在来违法了对待人民？我认为是他们主导思想出了问题。 嗯， 是社会是国家出了问题。 好，谢谢邢女士你的意见，谢谢你。 好，这个邢女士说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啊，大家好像这个身上都充满了暴力之气啊，这个有的时候做起事情来呢，我们相信这比如说犯罪啊，或者说不合理的公正啊，不公正的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在或多或少在所有的地方都会有发生，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奇怪，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会把它推展到一种极致的一种程度。 这有没有点像以前古代比如说我们看那些捕快，他们在这个 恶吏啊，就是 恶吏，对对 对， 凶恶的这些官吏啊，就是大家就会说，哎，这个官的这个层面出了问题，倒不是说下面的这些执法的人，那他当然 上梁不正下梁歪， 对啊。好，我们来再来倾听下一位听众他的意见是吗？ 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来自哪里、啊？ 哦，我来自深圳。 嗯，深圳朋友你怎么来看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广州的一个城管的话题呢？ 深圳的城管怎么样呢？ 嗯，我觉得那个深圳的城管其实还好，也还是有很文明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广州城管暴力执法的事情呢，其实暴力肯定是不恰当的，但是呢我觉得可以见到，就是说但凡我们现在提起城管的话，好像普通群众会立马和他们和暴力执法这个形象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形象呢，也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一些执法过程当中，太多的采取了一些不合理的或者是过激的暴力的一些行径所造成这样的印象的。 嗯， 那这个呢肯定是需要坚决去抵制的。但是退一步来看，我们就是在那个城管执法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们也难免会遇到一些可能说是小贩一些过激的行为或者是一些棘手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即使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我们需要寻找的是一种更和平的或者是更有人情味的充满同理心的方式去解决。那如果就是大家真的能够从心里接受，能够以一种更有同理心或者是更有人情味的方法去解决这种冲突的话，我相信这个事情才是真的会慢慢得到解决的。 嗯，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的建议就是说那个法不外法也可以容情嘛，就是我觉得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其实不管是执法人员还是说我们的那些小贩，在处理这个事情当中，真的就是要那个多一点同理心，然后多一点人情味。 好，谢谢，谢谢李小姐。 李小姐说 这个 深圳的城管还可以，还比较文明啊，这是一件好事。这个听到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感到稍微有一点关心，不是所有的城管，但愿啊，只能说但愿，不是所有的城管都像昨天照片里面的这位广州城管那么的凶恶。但是我也想到一个故事，说这个香港其实有类似城管这个职能的食环署， 食环署也经常会跟小贩起一些冲突， 对，他负责去检查小贩的这个食品卫生啊，有的时候证照的这些条件，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会把小贩驱离啊，提起这个检控这样的这个行为。 对， 有这么一个故事，开始还以为是这个假的，后来发现是真的。就说有这么一个卖雪糕的这个小贩，他被这个食环署就检控属于无证经营。然后呢，这个法官就是判了他，就是你确实是无罪性，可能还判了罚款。但是呢，法官之后呢，就每次都回到这个小贩那里去买雪糕，就是他这个在法律的层面，你是做错的， 对， 我该罚的我得罚。 但是 我 从人情的方面， 从人情社会的层面来说， 我要帮你。 对，这个就是刚才这个李小姐她也说到，在法和这个情中间啊，其实有一个平衡，怎么样来琢磨，我相信也是城管他们需要上的这堂课吧。 对，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又是位女士啊，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来自哪里？ 哦，我也是来自深圳的。 啊，您怎么来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呢？ 嗯，我觉得城管暴力执法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我自己就有曾经亲眼目睹过城管暴力执法的现场。 哦，是吗？ 当时就是发现，嗯，因为我老家是江西嘛， 嗯， 那个时候我在南昌，我就看见呢，有几位那个城管都是男子啊，比较青壮年的那种男孩。他们就当时先翻了一位老奶奶早点摊铺， 嗯， 当时我就在吃早点嘛，所以当时被吓着了。那几个城管呢，就把那个老奶奶的那个推车从老奶奶手中夺走了，然后老奶奶装钱的那个钱碗掉在了地上，那个硬币就一个一个散落在地上，老奶奶就趴在那个地上一个一个捡起来。当时场面我觉得就看着非常揪心，而且觉得既可怕又觉得可怜。 嗯， 那时候我还是中学生，但是在我中学生的心里面，我就深深的记下来了。我觉得城管好像挺可恶的。 嗯， 这种仇恨心理， 今天说 的 那个小朋友心理是一样啊。嗯，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广州的这个商贩的话，他当时好像是抱着孩子的。 对， 对，我觉得如果是孩子还，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他孩子有多大哈，但是不管是多大，小孩子目睹这一幕。总归是会给他的心理造成一些伤害的，所以说我觉得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政府部门在执行这些执法部门哈，在和商贩进行这个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更柔化一些，就不要造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更深层次的矛盾，让人民啊有一种就是。更多的就是反感， 对， 然后也害怕他们。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执法部门和商贩之间并不是敌我的关系，商贩呢违反了一些规定，但是他们这种行为并不是很恶劣的刑事犯罪行为，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受到这种掐脖子啊或者按在地上啊被送上警车这样的处理方式。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要有一些什么建议哈，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新浪微博上有些人转发一些小的城市里面一些城管部门的他们的执法的一些方式哈，已经开始在走一些亲民路线了。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就看到过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城管，他们就在那个商贩比较集中的地方挂了摆放了一个告示，上面写了温馨提示，亲，此地不宜摆地摊。不宜摆地摊哦，希望你们在什么什么什么集市上去进行商业活动，什么什么什么的。 好， 他这个做法是模仿那个淘宝网上那个亲， 对 啊，简单的一个亲字就拉近了距离，柔化了很多的东西。 好，今天非常谢谢周小姐，谢谢你的意见。 哎，周小姐讲 的 很丰富。 对，这个其实以前啊，警察，我记得哪一个某一个警察局，他们也有说过这样的一些提示，他说亲也用亲这样的一个，然后大家就说，哎呦，警察也开始卖萌了，就立刻拉近距离。那他刚说的很对的一点，就是这个城管跟这些小贩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一个关系，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工作的， 对， 就是你是依法来执法，那些人也需要按照你的这个方式去办。如果中间起了冲突的话，是不是要针对，比如说你对面是一个杀人犯啊，你必须要采取非常暴力的措施。 我有的时候也很奇怪，这个城管他什么样的这个授权，他有这样经常行使暴力的这个能力，为什么凭什么你就可以把人家反扣这个压上车，这个好像只有警察才可以有这样的这个权利。我今天注意到这个广州城管的这个照片描述说，当时双方起了冲突之后，城管就想采取的方法是想把他摁倒在地，这样我们只有在这个警察面对有严重威胁的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你才可以采取 刁民的时候 采取这样 的 这个动作。这个不管是不是刁民啊，你不是警察，你根本不可以这样。一个是收别人的这个，你把别人的这个财产夺走；另外一个是马上的限制人身自由。你就一定要按照法律来办事情。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的，说到的今天这个城管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就说这个新闻出来以后，有人管吗？就下一次城管为什么出来新闻还是这样子呢？还是把人家东西 这个经常说开个玩笑，大家经常在一些描述啊，这个所谓旧社会的这个电影里面啊，经常有出现这样一个恶霸的啊，或者说土匪流氓的这样的形象。哎，但是发现这样的形象好像今天我们在微博上经常看到。好，现在应该下一位有听众打进来，金小姐。 金小姐你好。 你好。 哎，来自哪里？ 杭州。 杭州啊，您怎么来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城管事件？ 嗯，首先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很奇怪，城管他有这个权利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把人扣在地上，然后那个戴上手铐嘛？我觉得城管应该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吧？这是警察部门的那个权利吧？然后再其次的话是，作为男人对女人的话，女人向来都是应该是属于弱者的，然后呢又在三八节快要到的时候，他竟然去这样的对待一个妇女，而且是带着孩子的，那我觉得非常，就是非常不合适的，尤其是在孩子面前，那会对他的心灵会造成伤害。那再加上就是前段时间刚出的那个长春的那个孩子的事情的话，就是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罪犯会把孩子掐死？但是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你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人。 嗯，您指的这个环境具体是指的什么样的环境？ 社会风气吗？ 就是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经常微博上也会有讲到，就是一个是城管的暴力执法，但是有时候也会有看到，比如说城管在执法的时候反而被殴打。但是你要从反面来讲的话，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打那个城管？就是因为你有暴力执法的这个形象出现了，所以说大家才对城管就是有一种那种深恶痛绝的感觉。 城管的名声已经非常的不好了。 对对对对，就好像是恶霸一样的那种感觉了。 好，谢谢金小姐你的建议。 这个说到这个最近发生的这几桩事情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好像让大家对于咱们这个社会的人性的底线啊产生了一些怀疑，比如说长春的这个孩子的这个事情，包括这次城管，虽然说城管这件事情严重程度啊远远不及长春的这件事情，但你会看见人在对于选择对他人行使暴力的时候，他可以毫不犹豫的，而且即使面对孩子也不会做出这个丝毫的考量。 而当这种新闻太多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哦，原来我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么的恶劣，原来看到城管就城管的第一印象，他的帽子就是你就是恶霸。那不管这个城管想要卖萌也好，想要怎么样好，大家对他的一个印象已经先入为主了。 对，这是相信，比如说刚才有几位朋友说深圳的城管，他们的这个观察觉得深圳城管还可以，那恐怕其实你看广州的城管做出这样的事情，对深圳的城管也是很重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冲击， 也有影响。 好，现在 好，我们最后一位听众 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你好。 来自哪里呢？ 北京。 好，你怎么来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这是首先这是一个对权力的滥用，我觉得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对，至少城管没有这个权利对妇女和儿童或甚至是成年人男性产生这种暴力行为，这都是不管是妇女儿童还是男性都不应该，这是一个底线问题。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权力的滥用。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社会上的对城管也好，或者是对这种乱摆摊贩的这种不清洁，或者是这种对环境的污染也好，其实它是一个公的问题而不是私的问题，就是这是应该一个制度上或者是城市的管理上提供一个对小摊贩的就业或者这种他们能够经营场所的提供的问题，而不应该成为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矛盾。我觉得解决的关键可能不光是解决摊贩或者是城管之间人与人之间这种感情或者是这种对立的问题，而是在能够在就业或者是在他们的这种就业方式上或者是场所的提供上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还能 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好，谢谢李小姐。还是 李小姐就说的非常 规管， 对，是 法律，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城管，我查了一下，城管有一项职能啊，叫做所谓的维护市容。究竟什么是市容，或者什么是好的市容？ 不该放小摊的地方放了一个小摊， 摆摊算不算影响市容？ 这个是这样的，在香港我们可以借鉴啊，比如说香港的这个地铁站里面，经常会听到这个地铁里面他经常说，不要向那些小贩买什么东西，这是属于违法的，在禁止的，你没有牌照的情况下是不能在这儿摆摊的。那这些其实有一些 些他们没有牌照，他们 但是在地铁外有一些区域也是有一些有牌照的小贩， 有一些他们就是有牌照，他会把那个牌照放在旁边，你是可以看出来的。 对对对。 那他经常这样说，你就知道哦，这是法律以外的，这是法律以内的。 那我觉得内地可能有一个情况，他可能这个第一啊，对于这个执照的这个概念啊，不是那么的完善。但是呢，有一个就是说，很多的城乡结合部，或者说很多刚刚进城的这个以前是农村人口， 不懂法， 他需要也不。这个懂法还是另外一个问题，他需要在城里有一个谋生的手段。有的时候摆摊啊，你不能光看，有的时候可能比较乱比较脏，但是他一个是增加就业，另外一个是城市活力的一个体现。大家很多地时候你看去这个台北，比如说士林夜市，因为很多地方的夜市是当地的特色，夜市不就是小摊小贩吗？ 所以应该归管起来统一弄个摊是吧。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对市容什么是好市容，不是说没有摊贩就是好市容，没街上没有卖菜的就是好事儿。 没有乱的摊贩， 没 有在不该放 的。街上没有卖菜的其实是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而且很多人是没有活路的一件事情。 好的，我们赶快来接听最后一位李先生，听听他的意见。 李先生你好。喂 喂，李先生在吗？ 喂。 好，李先生好像已经等不及了，可能是去楼下买菜了。啊，没有关系，这个快到午饭时间了。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这个听众，大家发表了啊对于这个城管的这个看法。其实 我觉得很多很有用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提到了一个是说最近连续发生这样的这个社会焦点的这个事情啊，在两会期间，我觉得也可以啊，交给民意的这个代表、人大的代表、政协的委员，以后 商量一下啊。 这个城管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解决，我相信很多城管的执法人员现在也工作压力非常大。 对对对， 这个也有一些经常遭到殴打，甚至这个城管遭到伤害的这个情况。因为一出来戴着这个城管的帽子，大家马上哎，这个广州城管的这个标签就出来了，说你这个感觉就不是一个好人。 对， 那马上这个也有很多不讲理的时候啊，或者一些这个不公平的这个待遇也会出来。因此，对于城管的这些执法人员，有的时候你像广州的这一位啊，就是其实给大家都抹了黑了。 嗯，所以就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人情的这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规管的方面。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三 D 花新闻。华直播，我是燕婷， 我是钟明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